君莫笑就是叶秋。这个消息属于可以震惊整个荣耀界的，只不过比较高层面的荣耀圈子早已经认准了这个事实，中低层玩家方面听着传言也听了很久了，不管信还是没信的，心理准备当然早有了，原本这个消息是不至于引起太大反响。但是家王朝此时跳出来坐实这个传言，这个时机就选择的有些微妙了。星星战队参加挑战赛，把家世当对手，这已经毋庸置疑。因为这个事实，最近倒是有人翻出君莫笑是叶秋的传言，以此为论据表示，君莫笑当然不是叶秋了。如果是叶秋的话，怎么会和家世打擂台呢？结果现在家王朝却证实了君莫笑就是叶秋，这让好些人的脑子转了半天弯，最后倒是有人肯定地认为叶秋和家世有大矛盾，看来这是真的，这不都和家世死掐上了吗？非家世粉非叶秋粉们此时都是事不关己的围观，叽叽喳喳，各种奇思妙想的讨论层出不穷。而这一刻，很多家世粉丝都像之前的小明一样，在听闻这个被坐实的消息后，一时间都有些失态了。在之前的这些天，家世的粉丝都已经把星星战队完全妖魔化了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反派。但是忽然间，对方摇身一变，大反派 BOSS 居然就是他们家世最有声望的大神叶秋。一年前他们还在摇旗呐喊大叫加油的那个王牌选手，这让家世粉们一时间怎么接受得了？有质疑的，有质问的，更有直接开骂的。家世出局，这无疑是战队史上的大危机。这种时候，战队的前队长非但没有成为任何助力，反倒另起炉灶，搞了一支队伍跑到挑战赛来给家世添乱。基于这个逻辑，家世得到了很大的声援声，一时间要怎么去踩星星都没人讨论了，更多的人在声讨叶秋不厚道，相比之下，那些替叶秋说话的声音就要微弱许多了。这一步棋走的家世方面相当满意，无论崔丽还是陈叶辉，此时从窗口就可以直接看到星星网吧那边围堵了大量的粉丝，打着标语要求叶秋给个说法。这场面熟悉啊，上个赛季家世战队成绩一塌糊涂的时候，这些激动的粉丝聚集在俱乐部门口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现在看到叶秋也被逼到如此地步，崔丽等人都觉得很是出了一口闷气，接下来就要看星星那边的公关能力了。问题那不过区区一个网吧，能有什么专业的危机公关团队？家世方面估计星星顶多就是爆料叶秋和家世的矛盾，指出叶秋是被逼退役什么的，但这种事儿也只能是凭叶秋一张嘴去说，完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，哪怕是加上苏慕成，也无非是双方打嘴仗，拉拉扯扯，一时间是不会有什么明白结果的。对于这种扯皮，家世早有准备，丝毫不惧，一直以来的公关铺垫早就在预防着这一天呢。叶秋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比家世更清楚更忌惮，在叶秋的影响力消失之前，他们不可能不防范这可能的爆料。如果叶秋以这种爆料回击的话，那倒可以说是正落家世下怀，求之不得。陶轩啊，崔丽啊，陈叶辉之类的都躲在俱乐部看着热闹，家世方面的动作却没有停。继家王朝工会证实了君莫笑身份后，外宣部的发言人王生也代表俱乐部作出声明，证实君莫笑确实就是叶秋。此外更是略略提了一下， 在加氏战队情况不佳的时候，曾经试图联系叶秋回来，以指导顾问的身份帮助一下战队，只可惜遭到叶秋拒绝。此时王生在发言中指出，对于叶秋的拒绝表示遗憾，但俱乐部也只能尊重叶秋的选择。这话加氏方面是不是说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刻再次重提，又是漂亮的抓住了好时机。放在粉丝眼里，战队请你回来你也不回，现在自己弄个队来打挑战赛，你诚心就是要和战队作对啊。一时间无数粉丝心寒呢、星星网吧、加氏俱乐部两边都有媒体飞速赶来，最近一段时间的转会市场可不怎么热闹，想不到在挑战赛里竟然出现这劲爆的话题，有加氏这样的巨头在，不愁这话题无人关注啊。当然作为媒体，报道不能无的放矢，多做些功课也可以让报道的内容更加充实一些。于是在赶往两处采访的同时，媒体方面同时搜罗起了星星战队这边的资料，尤其是参加挑战赛方面的情况，媒体是直接走的荣耀联盟的官方渠道。结果这一打听却是大跌眼镜，荣耀官方明确表示，君莫笑所用的报名身份根本就不是叶秋。至于叶修什么来历，官方当然也不清楚，挑战赛报名只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，能通过报名时的身份审核，这叶修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可以证明是真实有效的，叶修这么个人确实存在，就是现在使用君莫笑这个账号报名的人，而他和叶秋有什么关系呢？叶秋的信息荣耀官方当然也会有的，这在注册成职业选手时就会留档的，两个姓名很像，身份证号也是出奇的相似，但终究不是完全一样，两个身份都完全真实，那意味着这根本就是两个人。对于荣耀官方来说，身份合法，那他们就没什么理由再质疑了。至于对外，一直以来挑战赛都没有一开始就公开姓名资料的惯例，因为在开始的这一阶段，参加比赛选手的身份未必真实可信。为了扩大影响，让更多的玩家可以积极参与进来，挑战赛报名审核只需一个身份，中前期的比赛全都是在线上，官方所制定的比赛规则在这一阶段只能靠玩家自觉去遵守，实在有人搞猫腻打出代打之类的事，官方也很难有什么证据。但是到了挑战赛末端，挑战赛会进入线下比赛，这时候可就不可能再出来代打一类的事情，之前耍手段走到这一步的队伍在此时也会无处遁形，所以每届的挑战赛也会在到了末端，所有人的身份有过线下核实后才会公布出来。所以现在君莫笑报上来的是个叫叶修的真实有效的身份，官方也只能工作人员私下怀疑，却从没理由从官方角度去质疑，而他们能告诉媒体的也就是他们目前所掌握到的报名资料，君莫笑不是叶秋，至少从报名的资料上来看是这样，所以按照规定，操作君莫笑的人只能是这个叫叶秋的，如果有叶秋在代打，那照规定角色会被荣耀游戏方封停，有作弊行为的玩家和队伍都会被取消资格。从官方渠道走访到消息的媒体面面相觑，这可是联盟官方给出的确认了，媒体当然知道官方那边肯定是拿着君莫笑的报名资料才说这些话的，可信度毋庸置疑。于是很快这一消息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， 荣耀联盟官方肯定地指出，拿军末校报名的玩家绝不是叶秋。粉丝们顿时目瞪口呆了，他们这声嘶力竭地叫骂了一天，竟然只是家事俱乐部搞出的一个乌龙。是家事俱乐部弄错了？家事俱乐部，从陶轩到陈叶辉，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不错。在这个时刻引爆叶秋的身份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机会。站在窗边看着星星网吧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陶轩心中觉得很是痛快。正看得美呢，忽然发现人堆似乎是起了点骚动。要搞什么大动作了吗？陶轩相当期待，眼看着骚动的范围越扩越开，玩家们都在东转西转地交流着什么。再然后，陶轩就看到人堆齐齐转身，大步流星地穿过了马路，然后堵到了家事俱乐部的门口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陶轩稍一怔，随即想到，这大概是叶秋爆料，粉丝立刻掉头找家事要说法来了。想到这一点，陶轩一点都没着脑，对这他是早有准备的。叶秋啊叶秋，你终于还是沉不住气了吗？陶轩想着，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了电话，已经准备招呼外宣部搞清楚情况后进行计划中的下一步。谁想号还没拨，办公室门突然被人敲响。 接。 陶轩一边拨号一边招呼了一声，门被推开，经理崔丽走了进来，脸上的神情看起来有些狼狈，显然不是送什么好消息来了。 什么事儿？ 陶轩拨号的手僵住了，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 刚刚的新闻，有媒体报道说，君莫笑不是野球，而另有其人，而且消息是得到联盟方面承认的。 什么？是什么新闻？哪家媒体报道的？ 电竞之家。 陶轩顿时无法质疑下去。电竞之家，国内最专业、最全线的电子竞技媒体，可不是那种为了发行量就会胡编乱造花边新闻的路边小报。如果是电竞之家的报道这样说，那肯定就是得到了联盟方面证实的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把陈叶辉给我叫上来。 陶娟顿时就怒了。君莫笑是叶秋，这消息最开始就是工会方面提供的，陶轩现在可要好好问个清楚了。至于堵到家事俱乐部门外的这些粉丝，陶轩当然知道，这不是叶秋说了什么，这是玩家们自己看到了报道，立刻跑到家事这边兴师问罪来了。